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陈奕迅的好久不见，这是陈小霞谱曲的一首歌曲，而且这也是电影《失恋33天》当中的插曲。它还有一个粤语的版本叫做《不如不见》。OK， 今天第二首歌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《宝贝妈妈》。这是张靓颖为母亲节而献唱的一首公益的歌曲。整首歌呢只有四句歌词，歌词就是：小时候我是妈妈的宝，长大了我还是妈妈的宝，妈妈你现在是我的宝，妈妈你老了是我的宝。这样的四句歌词会谱成一个什么样的歌曲呢？一起来听一下。 小时候我是妈妈的宝，妈妈的宝贝哟，长大了我还是妈妈的宝，妈妈的宝贝哟，妈妈你现在是我的宝，是我的宝贝哟，妈妈你老了是我的宝，是我的宝贝哟。 其实现在社会呢，很多人在长大以后呢，就越来越不好意思的去跟自己的家人表达情感了。所以呢，张靓颖也是希望借这样的一首歌曲吧，让大家用歌声的方式呢，能够在母亲节当天或者平时就来表达对自己母亲的感情，甚至呢，可以亲口的为母亲来唱这样的一首歌曲《宝贝妈妈》。如果说很多人能够打破内心的含蓄或者害羞，大胆地表示对妈妈的爱的话，这应该也是一个很温馨的一刻。 OK， 继续来听到水木年华翻唱的再见我最爱的人，这是钟立风作词作曲的歌。 弥漫的烟雾中我看到你那张忧郁的脸，你说出什么样的理由把你与我可道别，是朋友啊，是恋人啊，还是心底最爱的人？你松开手后转过身去，让我忘了你，带着青春的迷惘与冲动，让我拥抱你。寂静的夜里我们跳舞吧，忘掉你所有伤悲，吹起那忧伤的布鲁斯，啊，你是我最爱的人。只是你不愿意相信爱情，怕它有一天会老去。再见了最爱的人啊，最爱的人啊，你是我所有快乐和悲伤的源。见了最爱的人啊，最

粤语歌《漫步人生路》，这是他的第二张粤语专辑里的歌，当然也是他最后一张以广东话演唱的专辑了。能够听得出来啊，在这首歌当中的邓丽君，她的表现是铿锵有力，但是又不乏柔情，就是一种力和温柔的代表吧。很难得的是啊，她的发音吐字呢特别的清晰准确，就连土生土长的广东人都是不得不服吧。OK， 继续来听到的是罗志祥的歌，叫做《敢不敢》。收录这首歌的专辑呢，应该算是他个人事业的分水岭了吧。当中的《精武门》啊，都是当时大热的歌曲，所以其实罗志祥在早期的时候还是蛮红的呀。以前看《康熙来了》节目的时候呢，主持人就问20个高中生啊，谁买过谁的专辑？那罗志祥呢，居然是压倒性的优势取胜了。所以，这样在网络上面会有人问到说，罗志祥以前很红吗？或者说罗志祥现在过气了吗？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过气，但我知道他曾经真的很红。而最近因为这一档叫做《极限挑战》的节目，又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可爱的他。接下来听到一个很久不见的组合，叫做城市少女，听到由他们带来的这一首《明天我们不见不散》。这个组合呢，是台湾80年代的一个很红的组合哦。 送你一个祝福，在手心中旋转，转出梦想和情感。青春的心飞扬，永远不会到站，谁说分离是遗憾？城市里的阳光，谁能把它装满？或许换了

道这一首歌有没有把你带回到某一个时期呢？叶倩文的经典老歌《潇洒走一回》，这是他91年的专辑《潇洒走一回》当中的同名主打歌。好了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同样老歌一首，童安格，来到他的这一首《不必太在意》。其实这首歌是当时他为蓝心湄而写的歌哦。好了，今天的所有歌曲呢就这样啦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别再徘徊沉寂的心里，别再留恋破碎的回忆，大地迎春泪，抛弃你满腹的忧郁，缤纷的彩虹等着你，别再犹豫等待的幸福，别再沉迷过去的旧梦，暖暖的春风